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有提到。 对，我觉得每个人对一个地方可能是有一个情节吧，然后对大多数人 上内华达州应该是处于内陆的位置，对吧？ 不对，内华达 果然地理不好。 第一个问题就先把你怼回去了。内华达是属于在西海岸，它是毗邻在加州边上的，所以它跟加州，然后对对对，西海岸，它刚好跟加州是接壤的，然后它旁边是犹他，然后亚利桑那，就是整个是沿着西海岸海岸线，所以一般呢，去加州自驾的游客有时候会踩一脚，然后就去内华达，然后把两个州就整个是串联起来一起游玩的。 哦，所以它是美西这条线上的， 对对对，算是美西，对。 哦，那东部通常讲的就是华盛顿这一片了哈。 华盛顿在终结。 我的地理是有多差。 东部一般是纽约、波士顿，对对对， 大都市那一片， 对对对。 那硅谷一定在西边，对吧？ 对，这次对了，没错。 太艰难了，其实我们提到西部，大部分会和阳光海滩联合在一起，因为加州实在是一个度假胜地。那这个内华达州，很多朋友刚才像珍珍也提到了，很多人熟悉它是因为有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年轻人很喜欢的地方，因为它又比较现代，也有很多值得去的比较时尚比较摩登的地方。那除了拉斯维加斯之后，我们要提到的内华达州有很多的旅游亮点又是什么呢？ 其实内华达像我说的，它跟加州是毗邻的，但是呢它跟加州整个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旅游目的地。就加州可能大家想的是阳光沙滩，然后内华达可能前段时间最著名的是它的一个火人节，就是国内现在今年去了特别多的那个艺术装置师，然后包括一些达人，他们去内华达州的沙漠里参加了这么一个为期九天的一个内华达最大的一个节庆，大概是人均花费，这个是一趟旅游下来九天是8万块钱吧，所以是一个它比较高端的。但是因为就是内华达它在沙漠，它更多的是沙漠旷野和国家公园。 所以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 是西部世界的那种感觉，就整个是一个比较荒凉，然后对 荒凉， 对，但是好多人听说荒凉以后就好像就不太想去了，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对于欧洲人来讲，他们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就所以他那儿有全美国最高的一个高山湖泊叫太浩湖，然后以前我们可能熟悉的马克吐温一个作家，他以前就特喜欢冬天的时候在那个湖边去写作，激发他的灵感，那儿的美景就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心理安慰吧。然后他曾经形容那个湖水说是世界上最纯净最美好的地方。 哇，其实开启了大自然之旅。那我觉得在这个地理和线路上，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地理并不是特别好，咱们有一条这个自驾线路图，是不是能够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地形还有地貌还有周边有什么可看的一条路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现在 跟大家分享的一条是内华达整个能把它主要的景点国家公园，像我刚才说的一些对，这个图就大概是一条2000公里长的自驾的路线，因为现在国人可能出去比较喜欢自驾，然后也成为一种主流的方式。整个来说就是美国它的公共交通不如自驾那么方便，然后你在自驾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像我们这个图上说的就第一站那个死亡谷的这个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呢它相当于就是 那咱们就按站说好了， 对对对对对， 咱就按这条线路，咱们先介绍一下啊。这条线路基本上第一站起点是死亡谷国家公园，第二站是托纳帕，对吧？ 对， 然后第三站是雷诺太浩地区， 对， 然后呢第四站是50号公路，然后第五站是大盆地国家公园，第六站是火焰谷州立公园，这基本上是一个把这几个主要的地方穿起来的线路。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这条自驾线路，也是推荐大家如果在美西旅游的话，自驾相对是比较方便的。一是公路的条件比较好，二呢也是比较相对自在一些， 对， 对吧？觉得你好就可以多逗留一会儿，觉得不好的话我们就下一站，对吧？ 对。 所以我们今天按照这条线路咱们一站一站来聊一聊。咱们首先进入到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死亡谷国家公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听上去有点瘆哈。 对，就是它虽然说叫做死亡谷国家公园，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跟加州是在加州的一个交界处，这个国家公园是横跨了两个州，所以它有一半国家公园是在加州境内，然后有一半是在内华 华达的境内。它为什么就是说叫死亡谷国家公园呢？是因为它里面的那种奇绝的以前的自然环境，然后造成了特别就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地貌，比如说有点像我们边疆新疆甘肃那边的那种喀斯特的一些地貌，然后再加上它里面的那种对比的强烈，然后那种景观，所以大家可能是觉得是在极致的体验当中才能看到如此的国家公园的景象。它跟它的整个那个死亡谷国家公园的大的重色彩呢，是那种偏红色的赭红色的那种岩石沙滩，然后再加上有温泉。内华达是全美国温泉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你要是在国家公园里自驾开累了的话，你还可以去随时泡一个天然的温泉就蹦下去了。所以呢，那国家公园里你的车可以自由的泊在那个就是停车的那种部分，然后好多人呢可以去就自己开着一辆房车，然后就在里面住着一两天 hiking 啊，或者是露营啊什么的，然后在晚上还可以去观星。 听上去还挺好的啊，好像这种适合至少俩人起，一个人惨点儿。 一个人就是在那种世外旷野的感觉，就觉得就是被全世界抛弃了。 这有的时候吧，就是大自然特别美好的时候，真的觉得身边要有一个人分享才好哈。所以呢，我轻易不去大自然特别美的地方，给自己添堵。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死亡谷国家公园，其实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它这个地势得来的，并不是真的很恐怖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北美洲地势最低的地方哈，海平面以下86米，一个古老的湖泊，因水质盐分过高而得名，所以也叫恶水，其实指的是这个水质。 对对对，它有一个它的景点之一叫恶水盆地。 所以这个地方你觉得可以逗留多久？大概一天的时间吗？ 我觉得一天比较合适。对，然后因为它像我说的，它里面有温泉，然后你可以在里面逗留久的时候，你可以泡着天然的温泉，晚上可以观星。但是如果你喜欢徒步的话，你可以白天开到公园里，然后徒步3-4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对，在那儿可以拍出一些特别好的大片质感的一些照片。 真的适合啊，3-5好友开一辆车，这个车上呢不但有爱人，还要有摄影师。 那是必须的。 就每次出游组团队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朋友的团队购置好，就每个人最好这个管的事儿不一样，有的人就特别专门爱操持后勤呐、路线呐、然后组织大家生活呀，还有一个人就负责给大家拍照，甚至拍一些美景大片儿。好， 摄影师是居家 药品之一。 对对对。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内华达，首先的我们停留这条自驾路线的第一站死亡谷国家公园，适合停留一天。然后呢，自驾的好处就是晚上可以继续前行。通常自驾线路在内华达州的时候，我们觉得留宿在哪儿比较好？沿途的那些 motel 对， 是不是？ 对，因为在自驾在内华达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主流和流行的方式，所以呢，它沿途不管是加油站，还是说小的这种食品的补给站，还是说它的这种小的像motel 我们说的这种过夜的旅馆，还是汽车旅馆，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它出现比较频繁。然后呢，它还有相对集中的一些房车的营地，所以呢，你如果开着房车，你也可以去以车会友，然后在这些营地里去跟其他来自驾的人去交流交流你们一路上的心得，说不定他们又会跟你说啊，去哪条路线你不沿着大路走了，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所以这有别的一番乐趣。 这是旅途中的惊喜和艳遇。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二站，淘金城镇的叫托纳帕。托纳帕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好像可以观星星。 对，托纳帕呢，可能对很多人听起来都特别的陌生，然后它也不完全是一个英语的发音，它之前呢是印第安人小镇这样演变来的，所以它应该是这个名字是融合了印第安语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然后它以前就是内华达是处于美国整个西部开发中的一站，以前像从中部芝加哥修到内华达的铁路一直是到19世纪末的时候才开通的，所以呢那时候整个也不是特别方便。然后托纳帕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小镇，它以前就是因为淘金在那个地方发现了很多地下的金矿，所以一下把这个镇子就炒热了。它以前是一个淘金的地方，你如果现在去，你白天也能看到特别多的淘金的一些金矿的遗迹，包括印第安人的一些博物馆。 你如果有就是有兴趣了解一些民俗文化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又有别的卖点，就是托纳帕以前是不是以前，现在也是，对，就是因为它经过了在内华达，像我们说的为什么要自驾呢，是因为它远离城市，所以它远离城市的灯光的一些污染，它那边整个就是环境保护非常的好，再加上我像我说的它有沙漠，所以它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和透彻，所以它整个托纳帕是符合那个暗黑，叫暗黑天空协会吧，它每年会颁发就是申请的一些国家公园和一些保护区给他们一个暗黑天空的证书，凡是得到这证书的国家公园呢，就说明它的关心指数会非常的高，曾经就最多的时候你能看到7000颗星星，就用肉眼就能在托纳帕看到， 哦，都不用专门的工具， 对对对对，就整个银河带是浅浅的挂在上面，然后再加上它那边还有一些天文节，然后方便一些就是孩子们呢去做一些关心，然后大自然的这种观察。 有个朵都忘了给大家看照片了，其实之前我们有准备一些照片哈，咱们先看看这个托纳帕小镇的星空，然后一会儿咱们再返回了看看死亡谷国家公园的照片。这个星空啊，这个像素特别大，我专门调了好久才能适应到我们系统当中，但是依然可以看到满天星斗之漂亮，现在当当当当超大广角，这应该是一个单反拍摄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好美啊，这是常态对吧？ 对对对，所以你能看到淡淡的银河带，然后那边就是摄影师比拼器材，然后大家普通的游客比拼自己的身体素质的时候了，因为它晚上的时候会非常的清冷，它白天的时候整个内华达因为它有沙漠气候的这个温度吧，能最高的时候有45度、然后晚上的时候又有零下，所以是一个整个是一个昼夜温差特别大的地方。 嗯，我这张照片真的很美，就是我其实每一次都觉得当这个美丽的景观在眼前的时候，首先你要用肉眼去欣赏它，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用器材把它留住，因为没有就是再贵的器材它也不可能比得上你肉眼的那种接收度，可能呈现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单反相机能够呈现成这样，我都能想到你肉眼看到它的时候一定是大概又放大了N 倍以上的美丽， 就是那种震撼是你一定要在那种漫天遍野的星星下你才能感觉到的，可能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是比较苍白，一定要去现场去感受一发。 嗯，好，这有一个星空的图片，另外呢我觉得回头咱们看一眼吧，死亡谷国家公园刚才提到的那个也很漂亮，有那个恶水盆地的所在地，而且那个古老的湖泊还有这个水质盐分过高而得名的这个恶水，哇，你说这个名字和景观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嗯，就是因为它可能整个内华达都是提供的这种比较极致的一些景观，让你想到人濒临死亡的一些感觉，可能你看不到平时日常当中的一些景色吧。 哇，真的很震撼，这个地方我觉得搁一天只能徒步对不对？ 嗯，对，可以徒步， 开车或徒步， 开车是停在公园外边，因为它整个是属于一个保护区，然后里面是可以徒步的，但它徒步的那个有分好多条小径，就是有指数难度指数一般的，然后也有难度指数稍微高一点的，然后也有专业级的，对，就供你自己去选择。 哦，哇，不同级别选择适合您的一个选项，千万不要逞能哈。哎呀，看了星空之后再看了这个地方， 你觉得你能， 我又不想上班了，其实说实话。好，我们刚刚聊到了两个地方，第一站死亡谷国家公园，第二站是淘金城镇的托纳帕，这个地方据说可以同时观赏超过7000颗星星，所以哪怕是肉眼没有专业的器材你也可以感受满天星斗，哎，地方真的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好，下面呢我们再回归一下这个自驾的线路图，来到这张图上的第三站雷诺泰号地区，这个就不是一个具体景点了，应该它是个地区对吗？ 对， 可看的东西一定很多。 对，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雷诺泰号地区，雷诺呢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它之前就是拉斯维加斯，其实是在雷诺不想 就是他的居民投票反对把他们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娱乐城之后，觉得太吵了，然后才把这个娱乐之城的位置拱手让给了拉斯维加斯。但是这个城市呢，他曾经在美国被评为十大宜居的城市，然后他也有一个名字叫世界上最大的小城。为什么叫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呢？就是说他虽然就是走起来是一个正直的感觉，比较宁静，但是大城市该有的设备它都有，比如说国际机场，然后也它也有自己的娱乐场，然后也有大的体育场馆，然后也有特别大的州立的公园，然后还有数个博物馆。所以呢，就是你觉得它看上去是一个小镇的规模，但是它是一个大城市该有的它都有，五脏俱全。 嗯，这是一个微缩一个小城。 对对对，所以有的人可能在拉斯维加斯上班或者是在加州上班，但是呢他们居住在雷诺，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宜居，很方便，你城市里需要的任何东西在那儿都可以找着。 价格就是生活就是生活价格， 对， 物价肯定比拉斯维加斯便宜的多， 对吧？ 对的。 其实可以理解，就跟我在香港上班，然后我在广东工作不我在广东生活一样哈。然后交通再加上 幸福感，城市幸福感会比较高。 从这里开车如果去拉斯维加斯大概多久啊？ 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 我也不近的，每天往返可能性不大。 对。 然后我们看一看图片啊，同样是其实有准备。诶，这个就是雷诺，对吧？The biggest little city in the world。 对，就是你看上去它也是有霓虹灯非常繁华的那种大城市的感觉，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小镇，但它就居民的人数来说和它整个城市的面积来说，它可能又是我们感觉上一个小镇或者是大村的感觉。 小镇话你所以他刚才这就标语其实写的挺有意思的，最大的一个小城市世界上， 对 啊，这挺逗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被刚才真真提到了，被评选为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十大城市之一，而且保存了西部牛仔和印第安的部落文化。居住在这儿的人们呢更乐于品味佳肴，享受度假般的生活，所以在雷诺好像享受度假的生活状态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对，然后再加上雷诺它是位于雷诺太浩地区，它就是你要在城市里居住也可以，你想去太浩湖边徒步散步也行，就整个太浩湖那边是美国最高的一个就是高山湖泊，它整个水质非常的澄明，像我刚刚说的就马克吐温曾经也在那儿居住，然后激发自己的写作灵感。然后因为它离加州比较近嘛，整个内华达和加州就是相邻的，所以整个有时候加州的那些马农硅谷的马农一不高兴到周末 的 时候，对，一到周末的时候他们就跟梁朝伟打个飞的去伦敦唱鸽子一样，加州的马农就是一不高兴然后周末就去太浩湖边吐着步然后骑行去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哦，其实你要这么一说好像在某一些电影或电视剧的情节里是有体现的。 对，以前教父一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就是教父在那儿大宴宾客，他们就是结婚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在雷诺太浩湖地区拍摄的。 嗯，我们在看图片的时候提到这个雷诺地区有一个太浩湖莎士比亚戏剧季节，那说明这个地方不但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它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 对，这个莎士比亚戏剧节呢是每年六月的时候，大概六七月吧，暑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它的日照时间又比较长，然后又是在湖边，整个温度是比较舒适宜人的，然后呢它就会把莎士比亚的一些经典的戏剧就会搬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平时我们去看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都是在室内，然后可能还会对服装有比较严格的一些要求，然后你要穿的比较符合去看戏的一些着装，它就不像在伦敦西区或者是在纽约，然后你去看一场莎士比亚戏要求那么高，你可以就随便穿着沙滩裙子，然后就跟遛弯一样，你就去那个太浩湖边的一个搭建起来的舞台。当然它那个舞台可能就是室外的，但它的演员表演都是专业的，它只是说想让人们就是在这种闲适的心情里去贴近艺术，然后去感受这种美好生活。 可以理解为消夏避暑戏剧节吗？ 对，就是这意思，没错，就是大家你可以看到好多人就边看剧边拎着一瓶啤酒或者是红酒就在那湖边就喝起来了。 哦，其实这些比较高雅的艺术还有经典的这种文化表演艺术形式都可以在一个比较休闲和舒适的环境当中进行，这就是当地人就是把这种文化欣赏已经进入到生活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 对，也是他们的一种社交方式吧。就来看戏的那些大多数也都是你什么隔壁邻居啊，然后或是邻居、对邻居的邻居啊，什么朋友啊，然后也是大家就每年七八月就有一个重聚的这种理由，然后一起会回到这个湖边，然后互相来唠嗑，你去年一年又干嘛了呀，然后借着戏剧然后去问候一下。 啊，去年就坐我旁边，今年又坐我旁边是吧，这个可能 就非常亲切。 对，还有一张照片是雷诺热气球节，这是不是也是这里啊？ 对，雷诺就是因为就像我说的，它城市虽小但是呢它活动可一个都不少、每年的时候它靠这些活动举办呢吸引了特别多的不管是美国本土的一些游客还是说外地的世界型的游客。就这个热气球节也是在九月初吧，然后这热气球大概是持续3天到4天，每年的具体的安排不太一样。这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一般晚上的时候你会在那儿等着，然后它会热气球会去点火，然后大家一起去倒数看今天的风向行不行，会有一个类似于天气播报员，然后会说今天的适不适合热气球放飞，然后你就会看到各种比如说做成小黄人一样的热气球，然后做成粉红猪 Peppa Pig 那样的热气球，就各种造型的，然后就会一起能大家是一个比拼创意的一个热气球节。但是这个呢还不是它最大的亮点，它最大的亮点是放完了早上你晚上你搬好小板凳在那儿等着，第二天早上凌晨就是放完热气球节之后呢，它有一个叫睡衣 party。 哎呦，还有连续剧。 对对对，就是大家放完了气球就觉得啊好空虚，然后就早上必须来做点什么，所以大家就穿着睡衣然后就一边吃早餐，对对对，一边吃早餐一边嗨。 这条线路到底有哪些更多的亮点，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继续进行。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苗山，稍后咱们继续畅游内华达州。 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苗山，每 变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左右巡航，我是苗山。今天呢，要带大家畅游美国的内华达州，你准备好了吗？刚才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自驾线路上面的三站，很多朋友都已经纷纷的投来羡慕的眼光，因为还真是有很多人说还不知道11去哪儿玩。而且由于现在美国的签证呢相对宽松很多，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可能手上有一个长达10年的美国签证，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走就走去美国旅行已经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所以现在就要看看您如何规划您的旅游线路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内华达州的一条非常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相结合的一条特别的自驾线路。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在的样子。稍后我们的嘉宾还带来了丰富的图片资料以及视频资料，将会和您一块分享。据代表谭真真欢迎。 大家好，又见面了。没有 真真上半时段给我们推荐了三条线路，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线路图。上半时段如果有些人没看到的话，分别是从第一站开始的死亡谷国家公园起，第二站是托纳帕，第三站雷诺太浩地区，这三个我们已经分享完了。下面即将进入的是第四站50号公路。哎，这50号公路还专门成为一个景点来说。 对，其实美国好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什么加州的1号公路啊，最为熟悉，然后有起点在芝加哥的66号公路，然后它的终点是在加州。50号呢可能大多数很少有人，就是中国人会去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那条公路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 为什么孤独？ 它你在那儿开着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发出人生的终极三问，就是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对，就它整个开上去就是一个西部旷野的感觉，你可能开出去2小时见不到一人、 啊、 最多能2小时见到一辆车。 这条公路要持续多久啊？ 这条公路如果全程开下来可能得8小时，但是我们可能只说其中的一段、 啊、 就是它把一些景点能串联起来的。但是呢老美你知道吗，他们就特喜欢这种就是与世隔绝，然后能把油门一直踩到底，没有人跟他去那个抢车道的这种公路。 主要是没有警察叔叔追着他交罚单这件事情。 对，然后他、 哎、我想问一下这条公路有没有限速啊？ 理论上是有的，对对对，理论上我们说，大家都懂， 还是要遵纪守法哈。 对， 我们介绍一下这条公路。这条公路因为有名的是因为它最东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国家公园，是吗？ 对，它最东端呢就是直接就连到大盆地国家公园。这个大盆地国家公园呢也是内华达的一个，就内华达一共有2个国家公园，像我们刚才说了其中一个是死亡谷，但死亡谷是一半在内华达一半在加州，然后但是这个大盆地呢是完全属于内华达的，所以内华达那个州政府非常非常的骄傲，说他们有这么一个国家公园，是以50号公路的一端为起点的。然后这50号公路呢，就是达那个州政府非常非常的骄傲，说他们有这么一个国家公园，是以50号公路的一端为起点的。然后这50号公路呢，就是你开着开着，你会觉得非常的孤绝，就是凄凉。然后所有你能想到那种世界上孤单、什么旷野的那种词儿，都能跟它联系在一起。但这上面有一个景点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有一棵树叫鞋子树，然后目前也是成了国外的一个网红的景点。然后这棵树呢，完了，我好像没有把那个图片给带过来。然后那棵树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就那棵树你能在树上发现皮靴，然后拖鞋，然后溜冰鞋，就各式各样的鞋子都会在上面有。 啊，为什么？ 据说是说当时有 一对新婚的夫妇，然后呢他们去这个五十号公路其中的一个镇上去公证，然后去结婚，但在半途上他们就吵起来了。然后吵起来，因为你知道那个路上，我就说没有什么行人，都是车，然后他们俩就走着走特别绝望。然后那个老婆呢就跟老公说，说我再也不想跟你，说我不想 下车， 对，我说我不想跟你一起生活了。然后呢老公就把他的鞋子，就把老婆的鞋子就甩在那个树上，就说啊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们俩还是要在一起，然后说好好一起生活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吧。然后后来这大家就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就感觉是一个爱情的象征，然后是不是把鞋子放在上面以后大家 就和好了， 对，就和好了， 他们俩后来和好了吗？ 和好了，然后据说现在是有80岁了吧。然后他们俩当初就是吵架说要分手，就刚领了结婚证要分手的那个，在那个酒吧里吵起来，那个酒吧也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 哎呦好吧，感情真是脆弱呀，有的时候在 一言不合， 有的时候在一个孤独的公路上开着的时候，真的心里的莫名的那火就不知道往那儿散，是吧？哎，不过还挺有意思的小典故，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不过我们刚才虽然说没有这个鞋子树的照片，但是有这个公路的照片啊，来自杨建平拍摄的一个最孤独的50号公路。哇，看上去真的有点 瘆得慌吗？ 是不是有点生无可恋的意思？这有点惨， 是有点惨，但是你看它远处又有山，然后在冬天的时候那些山是被白雪覆盖的，但是基本上你看就车都没有几辆，更别说人了。 但是真的很美，是不是？就远处的这个远山其实看上去很近，但我相信很远。我在一般这个灾难战争片什么的都会有这个场景，对不对？ 对，就是大片感，然后你有一种幻想，就是这条路都被我承包了，没有人，就是此路是为我开 啊。然后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其中最东端这条马路有一个大盆地国家公园。 对， 大盆地国家公园其中还包括大盆地沙漠，对吗？ 对，它整个公园里面就是像我们想的一些河川，然后像一些冰川留下来的遗迹，然后再像一些沙漠，就是这种你觉得又是沙漠又是冰川的，可能八竿子打不着，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都会在它这个公园里出现。所以你也能想象它整个面积是非常大的，然后它包含了好几种地貌和地形，再加上它整个是一个动植物保护区，然后有大量的就是不太常见的稀有动物和鸟类。比如说它那个有一种树木吧，叫虎尾松，就这真的是树精。这虎尾松呢，就最年轻的也有3000岁，最老的据说有5000岁，也在这公园里能找着。 嗯，我们看一张图片啊，这个是大盆地国家公园的图片，哇，真的是很漂亮。这是什么季节的时候拍的？秋天吗？ 嗯，差不多就是现在这时候， 哦， 就是整个是在换季的。对，你能看到远处有点白雪，然后近处又有点枫叶变黄的感觉。 嗯，说是公园，其实就是美国很多国家公园其实就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哈，它的面积非常之大，不是我们印象里的公园，我们只是叫它公园。 对对对， 然后它应该也没有边界感，对吧？ 对，它没有明确的像我们觉得啊有一个公园的大门啊，然后是从哪儿进去。对对对对对， 这也不收门票吧？ 它是象征性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保护区，所以呢希望大家能有那么一点门票钱去维护它这个整个的生态平衡。 嗯，我们看下一张，有一个大盆地国家公园的天文节。哎呀，这怎么又是一片星空？ 所以整个内华达就是因为它的远离城市 喧嚣， 对，喧嚣，然后你整个心情大家就会觉得啊越走越凄凉，越走越孤寂。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城市里见不到的景观在这里都会看到。然后这个大盆地国家公园啊，就刚过去，就是9月3号到6号的时候，大盆地有一个叫国际天文节。就是这个天文节呢，就比如说大学里的一些天文学的一些教授，他们会来给大家做一些讲座，就比如说给小朋友们讲，普及一下行星是怎么形成的。 哦，会晚上去吗？带着孩子们？ 对对对，这3天里他有不同的这种主题的活动，然后呢也会有就是一些关心志愿者，然后带着你 去做一些互动，然后去认识，比如说离地球最近的星星是哪一颗，你怎么能看到，然后你肉眼能看到哪些，然后也会给你提供各种这样的关心的器材。所以就是对家庭游来说，就他们都会非常的喜欢，觉得这是让小孩们从小接触大自然的一个很直接的手段。 嗯，我想这个大盆地国家公园作为当地来讲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关星的观测点，对不对？ 对，它除了这个天文节吧，但是一般就是从9月到12月，就整个因为是气候比较寒冷干燥的时候，所以呢都是一个关星非常好的一个季节，所以大家在这主要在这时候去内华达，就是比如说11的时候就刚好在这个时段，大家就可以去那儿踩一点儿，然后晚上的时候裹着被子看一下星星，一定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哇，我刚才看这个照片已经很震撼了，先是看了这个托纳帕小镇的星空，现在又看了大盆地国家公园的天文节，真的发现整个内华达州当中不但有大自然的风光，当然也不失像有小镇的感觉，所以真的是一个感觉很丰富的一条自驾线路。好，我们刚才呢离别了50号公路之后，哎，我刚才看好还有一个什么内华达州为什么会有一本生存手册，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 啊。内华达州有一本生存手册，就是为了表扬那些能战胜孤绝，然后呢 就因为50号公路太孤独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你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然后你的那个车技也完全 OK， 能一路自驾下来把这条孤绝的路走下来，然后体会到人生景色的极致之后呢，就会在他的一个站点，在路的那个终点的时候，会得到州政府给你颁发的一本证书，就说啊你生存下来了，然后就给你盖着章，就跟我们登上长城最后拿到那证书是一样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吗？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要表彰那种独自驾车的人。 对，你独自驾车，然后可能你路上出现一些状况，你又能随机应变，然后你的果敢、你的勇气和你对这种自然的向往和探索，所以他们为了表彰你的这个勇气，就会给你发这么一本证书。 嗯，非常有意思。好，那离别了50号公路之后，我们下一站应该是哪里了呢？火焰谷州立公园。 对，火焰谷州立公园，你要是看图片的话，它好像跟就是新疆的那个吐鲁番的那个 对， 其实是有点相似的。 大家现在在网络上的话可以看到图片，它这个岩石的颜色也其实有点像， 就是这种红红的，所以全世界人民那个的智慧都是差不多的，就可能看到这种颜色就想到了火焰谷，然后那种烈焰。 这里的地表温度确实也比较高吧？ 对，它白天的时候能有50多度，所以它才能形成这种山石奇特的一些地貌。 有意思，然后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就能体现出这是一个对岩石相对近一点的近景，能看出它的颜色。哇，这个温度之高啊。 对，你能看到它整个岩石的那些裂纹和它的那种纹路，然后再包括它有的 那个温度之高啊。 对，你能看到它整个岩石的那些裂纹和它的那种纹路，然后再包括它有的公园里有的角落里，它有一些洞窟，都是说以前印第安人留下来的一些遗迹，然后有它的一些壁画，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解读。 哎，我刚才看介绍里面啊，说这个火焰谷州立公园坐落于拉斯维加斯东北方42英里处，所以它其实离拉斯维加斯已经 很近 了， 很近，对， 离的那个娱乐之城这么近，还有这么荒芜的地方。 对啊，所以内华达就是你一脚油门踩出去，可能一个小时你就能到达一个跟城市截然不同的一个地区。 嗯，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是50号公路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 The Longest Road。这个什么 In America， 反正确实是这样，比较孤寂的这条道路。所以我们其实刚才是有穿行过50号公路之后，会来到现在我们说到的火焰谷州立公园。 对， 然后这些地方是被当地印第安人视为圣地哈，所以刚才那个珍珍也提到，墙面上会有一些千年壁画遗址，所以有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都会前来专门拍照为这些遗址留念。 对，他们会给这些遗址，就是他公园里会有志愿者，然后给大家讲解，就比如说这些遗留下来的遗址它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呀，然后大家会做一些解读，然后你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跟现代文明可能不太一样。 样。 嗯，我们刚才就是穿行的这条线路的时候，我就发现大自然风光居多，然后其中有一些城镇也是小的城市文化，这一路上其实都是有点内心荒凉，说实话。 所以内华达它整个的旅游资源，除了像拉斯维加斯这种娱乐城之外呢，它整个是非常适合是户外的爱好者的，就是你要是喜欢滑雪呀，你喜欢自驾呀，喜欢徒步呀，然后你对自然有强烈的兴趣，就是我就一定推荐他去内华达。像我们刚刚说的，像太浩湖地区，它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高山湖泊，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它远处的一些山又会积雪，然后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滑雪场，就很多人会去那儿滑雪。 哦，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太浩湖，是不是？ 对， 太浩湖其实也是，我想想，离这个雷诺很近的，他们是 在边上，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是雷诺太浩地区嘛？ 地区，对， 它包括了雷诺小城以及冬季滑雪圣地闻名的太浩湖。 对，所以呢，这条自驾路线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和完整的，就可能是建议是7到10天。但是如果你的旅游时间没有那么长，你就想去拉斯维加斯看一下，然后顺便呢去中间的哪一段，那也是可以的。那我就觉得像你截取其中的一个国家公园，或者是你去雷诺太浩地区去度个周末，去滑滑雪，去呼吸一下高山湖泊的这种凛冽的空气也很好。 嗯，我们看看太浩湖的样子，这个是冬，哇，天哪，怎么这么清澈？这个是冬天的样子吗？ 这个是初冬，就是对初冬的时候有一些积雪，然后它的那个湖水是湛蓝和绿色交织在一起的。 哇哦，天哪，这个地方可以钓鱼吗？ 可以钓鱼，可以徒步，然后夏天还可以冲浪，然后还可以在湖边去骑行。如果你像马克吐温一样喜欢去写作的话，你也可以搬把椅子在那儿边看风景边激发你的一些灵感。 真好看，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哦，太浩湖的美景，哇，你看那个，这个怎么好像像加了滤镜一样的美？这个是原片吗？ 对对对，这个完全没有加任何的滤镜，是一个就是俯拍，从它的一个高山滑雪场的一个酒店，然后从上面拍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你就它这个太浩湖是美国的五大湖当中面积最大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广袤。 嗯。这下面的这张同样是太浩湖，这应该是不同季节的时候可以看到的。这个还有很多人泛舟水上哈，小竹筏是吗？这个 对， 哇哦， 它夏天有冲浪，然后秋天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租一个这种小木筏，然后享受一下荡舟水上的感觉。 嗯， 然后它旁边呢都是这些度假村，然后很多也是就像我说的，加州的那些有钱的硅谷人，他们会在这儿买一个小别墅，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就过来放松度假什么的，然后再飞回去工作。 我们刚才看到这张图片，就是太浩湖夏天的样子。夏天就纯属是一个很度假的圣地了啊！夏天通常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它冬天可以滑雪的话， 冬天可以滑雪，然后夏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冲浪呀，然后看各种身材非常好的，冲浪的这个 看姑娘， 对， 还是看帅哥 都有，都可以，看你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可以去享受这种冲浪的快感，也可以就去租个车，然后在整个湖边去骑行。然后也可以去徒步，它整个湖可能徒步一段的话也要2-3个小时，但它整个徒步的那个环境会非常的好，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 嗯， 然后还有像您说的钓鱼也有的。 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太浩湖啊，是冬季滑雪圣地闻名，然后位于雷诺小镇的西侧，因为拥有这个碧绿湛蓝的湖泊色泽以及迷人舒爽的纯净空气，更是许多美国人心目当中的养老圣地，就是一个退休之后的好去处，对吧？ 对，所以他们就说加州人民退休以后，他们的退休金和他们的税其实都放在了太浩湖这个地方，都来养老了，就年轻的时候在那儿拼命赚钱，然后老的时候就来这儿享受生活。 哦，首先离拉斯维加斯又不是很远， 对 对 对， 拼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在40几英里以外。然后刚才又提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小城雷诺，他们又和太浩湖是连在一起的。 对，所以你要在那儿养老，你相应的一些医院的设备呀，然后学校呀，然后机场呀，然后剧院还有博物馆什么的，在雷诺也都能找到，所以就是设施也非常的完善。 嗯，这个景点我们说的差不多了，这条线路啊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推荐这条线路大家想自驾的话可以走一走。那我就想知道啊，这个景色都是很漂亮的，然后呢公路上是有 有点孤独，沿途得有点好吃的才能让我盯得住吧，走到下一站。所以介绍一下内华达州的美食有什么好吃的 啊？大家可能通常对美国的美食都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的，对，除了汉堡就是热狗。 我印象里啊就是这样，汉堡、三明治或者墨西哥菜。 但是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个旅行达人吧，他去过美国不少的地方，他之前的这个见解跟你也是一样的，说啊那美国就这三大样，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但是自从他去了雷诺之后，就跟我说全美国最好吃的他觉得应该是在雷诺、 哦、 说抛除就是像纽约的那些米其林餐厅以外，因为雷诺那个地方它有一些印第安人的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的美食，然后它可能跟你吃到的不太一样，它有一点融合了墨西哥菜，然后呢又被当地改良成那种西部的一些菜肴。然后雷诺像我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城，所以呢它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感觉，所以他你想吃的法国菜在那儿也能找着，墨西哥菜更不用说了，然后像拉丁菜系啊什么的都能在那儿吃，所以整个雷诺是一个美食之城。 我想知道一下，以融合了当地土著特色的美食是什么呢？烤肉， 它有烤肉，但是真正的好的烤肉其实是在美国别的州，对，就最好上等的烤肉，它那儿有烤肉，然后有就是类似于像玉米片一样的，就我不知道它那个印第安人翻译过来的，可能跟 taco 有一点像，但是它的 印第安人吃什么呀？ 就也就是这种土著产的 野味儿， 对对对对对。但是比较因为那边的天气气候比较好，所以它的食材什么的都相对来说比较的新鲜和丰富，然后他们会看上去表面上看上去会跟墨西哥菜是比较相近，但是味道还是不太一样。对，但我也说不出来它那个翻译成中文应该叫什么，但它的主食就是它的那个当地的一个牛肉跟番茄还有就是玉米混合在一起的一种菜式，然后调料是它的一个特点。 哇哦，所以其实在当地还是有一些特色美食，再加上啊很多当地美国人都会去这个地区度假，所以它必然呢是为了迎合度假人的心理，一般你知道度假胜地的美食都是 不会差 点的，对吧？ 对， 而且我想知道当地食材丰富吗？ 当地还算是食材丰富，因为整个我说它是靠在西海岸，所以它的阳光雨水都比较充沛，然后冬天呢雪水，就它一年四季是一个非常分明的一个州，然后所以它的农作物什么的也相对来说生长比较好。 挨着加州是一个葡萄酒产区吧算是，所以这里应该也会有一些葡萄酒的产区，小产区。 对， 对，雷诺太浩有一些小的酒庄，都是一些小的私人的，就是不是量产的一些小酒庄，然后它的红酒可能相对来说比加州的那些大品牌会便宜一些，但是味道是非常好的。 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让珍珍啊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硬性的工具性的贴士，比如说很多朋友现在这十一有可能去，或者十一现在现准备签证可能稍微有点来不及，在手续方面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从国内你要去内华达度假的话，你要坐就是有直航，海南航空它有一个直航的航班从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然后呢如果你要自驾的话，你在机场就可以提前把你的驾照办好，你的翻译件，然后就可以在网上提前租好车，然后认证就可以在机场取车，取车之后就可以去按照我介绍的这个典型的自驾的一条路线，然后去做一个探索。然后在其他方面倒是可能如果你要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就是您可能要把四季的衣服都得要带上 啊。 对，因为它晚上会非常的冷，在户外 温 差非常大，然后中午的时候它日照又会非常的强烈，然后你的防晒呀，然后你各种花花绿的裙子，像你要在太浩湖边这种湛蓝的湖边去拍照的话，肯定要准备特别好看的一些衣服呀裙子呀什么的，就会特别上镜。 哦，然后呢在于这个签证手续方面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那倒没有，对，你只要有美国的十年签，你就可以一年无数次的去领略不同季节的太浩湖，然后这些国家公园的一些景色。 然后呢还要注册， 因为 US 嘛， 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你要在两年以内，只要去过美国就不用再次注册了。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话，你就要去那个 EVUS 的那个网站去注册一下。 嗯，自行可以在网站上操作。 对对对， 当时就可以出结果对吗？ 要三天， 三天要出结果。 对对对，三天，72小时会告诉你你的注册有没有通过，或者是你提交的材料有什么不太充足的地方，会让你再补交。 嗯，还有一次就是我想知道每一次逗留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区间范围，比如说在几个月之内，比方说我已经用了逗留最长时限，是不是就不能再去了？ 那倒没有，就是你只要是在180天以内往返，然后你就可以，哪怕你是179天你回到中国，或者是不一定回到中国，你就离开美国境内，然后你再进入也又可以待180天。 哦，它没有多长有效期之内逗留180天吗？ 对对对，有6个月， 6个月之内。 对对对， 它还是算累计时间的对吧？ 对 啊，所以这些还是应该硬性注意一下。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温差的问题，内华达州的这个因为大自然风光比较多，所以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带衣服的时候最好长袖短袖都备好了。 嗯， 好，然后呢注意防晒。 对，白天一定要注意防晒，就是它的光照，因为它没有什么污染，就远离城市嘛，但是它的那个就透视会非常的强烈，然后你在晚上的时候，特别你在滑雪季又会非常非常的寒冷，所以那种保温的衣服一定要带好。 嗯，所以今天呢非常感谢珍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深度介绍了一条非常适合自驾的游历畅游内华达的路线，然后这条路线上面有很多在家可能在书上久违了的一些地名，还有一些特别难得的风光，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应该去感受一下。当然其实我还是推荐能够和朋友们一块儿自驾，因为这个公路实在是太孤独了。 对，这个公路非常的孤独，然后这也是考验你们友情，然后在这么孤绝的公路上大家怎么样去分工，然后怎么样去调节旅途上的乏味的一个好的旅行方式吧。 嗯，这里是就是左右巡航，今天在第一和第二时段带来的畅游内华达州，我是苗珊，再次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这两个时段的嘉宾谭珍珍同学。下个时段开始，我们又要跟随耀月一起展开邀约新旅行。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后两个时段，我们经过广告资讯之后， 只能躺在你怀中。 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8点03分，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的常规板块，也是我们的目的地板块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珊。刚才上个时段呢，咱们还在美国，这个时段呢就要回到了欧洲。哎呀，今天这期节目做的真是的超爽，十一之前呢可以给大家多多的旅游新点子，所以在这个时段开始，我们要开启一场和中青旅耀月一起相约的邀约新旅行。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从9月17号到21号期间，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内容，有包括中秋假期9月23号、24号2天，易车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将会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现场呢将会有李宇春、华晨宇等流行巨星震撼表演，也有很多顶级的世界知名 DJ 掀翻舞台，所以马上登录大麦网立即购票吧。这个时段呢，开始我们要开启的欧洲之旅，叫前往的目的地就是童话王国比利时。因为在我的心里呢，提到比利时3个字，不光有美食，像华夫饼，还有这个巧克力，更多的是这个楼侧面有很多关于漫画和童话故事，在你内心的一些留白都会在这个城市当中穿梭，比如说蓝精灵，比如说丁丁历险记，你有没有这些童年回忆呢？让我们跟着我们的嘉宾一起开启比利时之旅。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来自我们耀月旅行代表蓝剑雄，欢迎，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剑雄，来自耀月。 欢迎剑雄，你好有镜头感，但是你还是要对着麦克风说。 好的，谢谢。Sorry， 你可以往你身边，对，拽好了。 哎， 另外这一位来自于比利时旅游局代表韩露，欢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紧张什么？其实对于比利时这个话题，我们的听友朋友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之前另外一个玩转世纪的板块还做过一个比利时特辑，我们两个嘉宾就说了，上辈子自己是根特人，就是因为凡是去过比利时这个国家的人都会对那儿有一种莫名的情节，久久不能忘去。我不知道韩露，你作为在这儿工作的一份子，你心里边的比利时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心里面的比利时呢，是虽然这个国家很小，国土面积我觉得跟北京相比吧都比不上，差不多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出境。那么我每次去那儿都会发现不一样的比利时。 哇哦，每次哪怕出差都不觉得烦，是不是？ 对， 哇，永远是在路上。那今天我们的耀月旅行代表一定也会带了很多我们的游客朋友和客户哈，都去过好多次了，你也不止一次去了啊。 当然。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比利时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艺术之都，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名人艺术家都是在当地，而且呢，就是包括鲁本斯，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根特集团画，都是在比利时这边有很多的展出，那包括根特集团画明年还有一些特色活动也会展出，对。 听了你们的介绍，我就发现我去的那一趟是这样的苍白，我两次去全部都是在布鲁塞尔就是逗留，我前天晚上刚回北京，这一趟又去了一趟布鲁塞尔，所以特别遗憾没有去过根特和布鲁日这些地方，真的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去看看。所以欢迎收音机前听友朋友开启和我们的嘉宾一起开始的这场邀约新旅行欧洲之心比利时，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击来寻找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稍后还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一些图片资料以及视频资料，欢迎大家的关注。另外您还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以及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那我们的旅行就开始了。 好的， 剑雄是不是从你这儿开始，你是我们的领队，然后呢现场导游就是韩露了，你们俩人就组合带着我们耍起来。咱们现在第一步要看看图，是不是？ 对，咱们先打开这个比利时的国家地图。 好，打开了。 然后呢这幅图主要就是介绍我们从国内怎么去到这个比利时一地。韩露的话可以跟大家讲讲咱们这个有哪些航空公司是方便咱们可以选择乘坐的。 大家看到图中的那幅画黄色的就是比利时了。它北临荷兰，南临法国，东临德国，然后西北是跟伦敦隔海相望。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深圳还有香港都有直飞到布鲁塞尔的航班。时间呢也是错开的，所以大家选择还是比较自由的。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写了布鲁塞尔机场也是比利时，而且它是一个交通枢纽，对于非欧洲各大国家和城市都是很方便的地方。 对。 然后下一张我们就要看个交通地图，是不是？ 剑 雄，你说一下。 交通地图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比利时是在咱们西欧的这个枢纽中心，所以说非常方便。如果大家对那个比利时呢，就是这个概念不太熟悉的话，其实可以看上面就是荷兰了。那到荷兰的话，从比利时只用两个小时的车程。比利时和荷兰中间呢是安特卫普，西边呢是根特。然后再往西呢1小时51分钟坐这个火车就能到达伦敦。再往南的话呢，从这个布鲁塞尔到巴黎应该是1.5小时，这个应该是快速铁轨。 这个就是他们的铁路， 欧洲铁路。 对， 我这次刚刚体验了一下高铁 啊。是是是。 对，然后到那个右侧的话，就是也是濒临德国，所以整个从这个地图来看，比利时的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那个露露，你其实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个城市不同的一个特点， 嗯， 然后让大家可以更知道一些比利时的这个当地情况。 嗯，比如说像布鲁塞尔，大家都知道，布鲁塞尔呢既是比利时的首都，同时呢也是欧洲的首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北约总部和欧盟总部的所在地都是在布鲁塞尔。像布鲁塞尔往上，那就是安特卫普。安特卫普呢，是一个时尚之都，也是钻石之都。嗯， 哇哦，哇哇哦，听到钻石我眼睛都亮了。 嗯，然后再往左边一点呢是根特，然后根特呢，曾经像那个 Lonely Planet 旅游圣经曾经说过哈，说，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中的秘密，在你从来没想过要造访的欧洲城市中，根特是最好的一个。当你知道这个秘密之后，继续忽视它，那简直就是个罪过。 根特还有一个灯光节也是特别有名哈。 对，根特的灯光节是每三年一次， 哦， 然后到了基本上是在12月份冬季举行，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圣诞节前后，然后它整个城市的夜晚会被各种灯光秀所照亮。 哦， 哇， 太棒了！嗯，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走访？ 啊，可以， 好吗？ 咱们可以，那个， 我听你们的，你们都是领队和副领队吧？ 可以打开那个文件夹，然后咱们打开那个比利时的文件。 我已经打开了，您现在说，咱们看哪个吧？ 咱们先从安特卫普开始。 可以。 为什么不是首都呢？ 安特卫普是那个钻石之都啊。 好，那我同意，我同意。 可能您比较感兴趣。 好的，咱们来着第一站安特卫普。 好嘞。 我们可以看到钻石之都，首先这个图片我随便点出来一张啊，就写的 Goldsmiths， 这是一个钻石的工厂车间，是不是？你们有点延时，你们可以继续说着，咱们先。 嗯， 咱们不用等那个照片。 对，所谓钻石恒久远，璀璨永相随。作为钻石之都哈，为什么安特卫普叫钻石之都呢？据统计哈，每10颗未经过加工的钻石，有8颗就要经过安特卫普。 哦，他们这里是一个制作， 对，制作加工工艺， 加工的工艺。南非就是贩卖，对不对？ 对，它是原石的产地。对于安特卫普来讲呢，它就是一个加工的城市。 切割主要都是在这里，对不对？ 对。 哦。我想知道哪儿批能便宜。 那就要说，从安特卫普火车站说起。安特卫普火车站附近有一条街，就是著名的钻石街。而且在这个钻石街上呢，今年5月份，2018年5月份，我们这边新建了一个钻石博物馆，叫 Diva。这个钻石博物馆呢，就是陈列出了比较一些最新的一些钻石的一些工艺品啊，供大家可以参考。然后而且附近呢，就是有许多可以批发呀，然后商人做交易的一些钻石店。 哦，所以就是对于他们钻石业内的人来说，这里还是一个交易圣地哈。 对，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张图片里面是应该他们的一个这个交易中心。 对， 然后呢我们下面看了一个是钻石加工的一个部分。哇，这么一大颗跟玻璃似的。 嗯， 而且建雄你知道吗，有一种就是安特卫普它有一个自己独有的切割的名字。 嗯， 你知道叫什么吗？ 就是切工工艺，对不对？ 对， 不太确定。 嗯，其实很简单， 安特卫普切割。 哇， 真的吗？ 答对了。 Hey， 所以说每年呢有数百名， 每周一不是白坐在这儿，蒙的能力特别强。 所以每年有数百名匠人，他都是为了这个安特卫普切割这个名称而在捍卫自己的这个领土。嗯， 哦，这是一个传统的切割工艺。 对 对对， 嗯， 相传有几个世纪了。 嗯，至少要6个世纪以上。 相传有6个世纪哈。 嗯， 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钻石切割工艺。 是。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下面这张照片是安特卫普的一个城市景观哈，这应该是市中心广场吧。 嗯，这个是 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 嗯， 然后他前面这一位名人，看来建雄应该知道是谁吧？ 是鲁本斯吗？ 对，没错，就是彼得·保罗·鲁本斯。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吧。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可能只去过布鲁塞尔，甚至多一些去到布鲁日，但是安特卫普还真不是说所有人都去过。所以呢，我们现在首先了解这个安特卫普这个城市是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钻石切割中心的一个，所以叫钻石之都嘛。 对， 所以在加工和交易。 哎，所以在业内是非常有名的。但这个城市同样是非常具备旅游资源。 对，它同时呢也是世界第三大港，然后它的港口也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建筑。 嗯，所以说安特卫普这里有三大看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安特卫普的三大看点还有也是时尚之都。 嗯， 因为它呢有许多，安特卫普有时装设计学院。 嗯， 然后像许多可能比较有名的牌子的设计师都是毕业于安特卫普时尚设计学院。 哦， 也加上安特卫普也有一个猫咪时尚博物馆。 嗯， 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不定期的参观到许多大师的设计作品，也有可能是上个世纪，或者说是几百年前他已经绝版了的非常时尚前卫的设计，他还在那里保存。 这里我听说他这里还是保存完好，充满中世纪情调的旧市区古老建筑的一个难得的城市。 对，比如说像圣母大教堂，圣母大教堂呢，它从1352年动工到1521年落成，耗费了169年之久。 嗯， 这座呢是比利时最大的哥特式教堂，123米高。 哇！ 而且它里面呢保存了许多鲁本斯大师的真迹。 嗯， 哇！所以喜欢艺术的朋友，喜欢设计和创意的朋友， 对， 反正是文艺青年们，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的， 对，都可以来这座城市来看一看。 嗯，那刚才那个韩露提到了他们这儿有那一条街是钻石街，就不得不提到之前电视剧那个《恋爱先生》，他们就是在比利时拍的啊。 对对， 是不是就是安特卫普？ 对，他们的取景地之一就是安特卫普。 嗯 嗯，然后他们拍电视剧的那个街道呢，的确也离也离那个圣母大教堂不远。 嗯，而且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安特卫普的介绍的时候，要提到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这是刚才韩露提到的，就是个设计师的摇篮。嗯，说有一个校友录当中有一个名字就是梵高。 嗯， 梵高是这里毕业的。 对。 嗯，你们俩表情都特别的普通，我就是睁大了眼睛啊，梵高是这儿毕业，他们俩就一副。对啊，我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因为其实梵高，他后来就是从那个比利时离开了以后呢，更多的是待在那个荷兰。所以说，那个比利时的话，我们更多的了解可能是那个鲁本斯。 嗯， 像比如说在安特卫普，还有鲁本斯的这个故居， 嗯， 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嗯， 对。 所以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图片。是一些城市景观吧，我现在因为我没有去过，我只能试试来了啊。这个安特卫普的这个港口，哇，这真是好美啊！它是个港口城市，对吧？ 对，是一个港口城市，世界第三大港。 哦，哇哦。 嗯， 然后哪些照片还是我们这个安特卫普的呢？ 嗯，咱们可以， 你可以给我描述一下，我可以根据你的描述找到。 应该有那个根特祭坛画那个 啊， 对，有一个 左边 不是是圣母大教堂里面，然后有一个 是这个吗？ 上架 是这个吗？有一个画作，这个 应该是那个第三行的第二幅， 这个这是根特了，这肯定不是。我们还是想好，还是按照我的思路来吧。 行，好嘞。 我看你就感觉你们俩还没我熟。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刚才提到的安特卫普，他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应该在那里面是可以接受散客的吧？比如说情侣想去那儿买钻石戒指啊什么的。 是可以。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要提前做一些功课，需要提前跟店面预约。 哦，预约。 嗯， 他们原则上是接受弊端的哈。 对，原则上，但是 C 端也接受 啊 ，C 端也接受，所以这里是一个还挺浪漫的国家，不不，挺浪漫的城市，因为有这个钻石切割的这工艺在，所以肯定很多情侣可能会前去。 对，而且刚才您提到了那个恋爱先生是在那儿取景地嘛？恋爱先生其实也在鲁本斯的故居拍了一组非常好看的照片。 哦，鲁本斯的故居也在安特卫普吗？ 对，鲁本斯的故居就在安特卫普。哦， 我不知道这张图片会不会是跟，因为上面写的 Rubens， 我觉得是可能跟他有关系的一张照片。 嗯，对，这幅图呢就是鲁本斯故居的一幅照片。嗯， 对，右边的那幅就是鲁本斯本人的自画像。对， 哦，好，那我就打开文件夹，我记得有一个文件夹专门有一个鲁本斯的重口味的鲁本斯。 是的， 他的有几幅画作，咱们现场欣赏一下。其实鲁本斯是也是比利时一个著名的画家，然后呢，他的背景能不能两位介绍一下？对于很多可能对艺术并不是很熟悉的朋友来讲， 其实鲁本斯呢，他算是这个巴洛克艺术的一个开山鼻祖了。为什么叫那个重口味的鲁本斯？我想问一下露露，你知道这个原因吗？跟他画的女性有关？ 可能他画作中的女性的身材可能都跟我差不多。 哦，没有，这确实那个鲁本斯他是比较喜欢丰腴一些的女性，然后呢，鲁本斯他自己有一些特点，就是这个他第一是十七世纪欧洲最多产的这个巴洛克画家，生于德国，然后十二岁呢就跟母亲一起去到了安特卫普，那么他呢是属于这个天主教的教徒，所以整个作品而言的话，宗教主题在鲁本斯的这个画作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就是打开那个图的话，宗教主题在鲁本斯的这个画作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就是打开那个图片的话，可以看一下，有一幅图呢，我们对比了一下，鲁本斯的一个这个贤惠三女神和这个拉斐尔的贤惠三女神，主持人可以那个把这幅图给观众看一看，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画作的一些特点。 好，我让那个导播老师帮我们调试一下图片，然后呢就您先介绍了。 然后第一呢，就是鲁本斯的这个画作有一个就不同于以往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画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角线。巴洛克艺术呢，通过对角线的这个展现方式，不同于就是以前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三角对称的一个原理，那么这样的画作呢，会更有这个冲突感，更有戏剧性。然后第二就是，这个画作的颜料呢，有的甚至是直接涂抹到画作上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看鲁本斯的画通常呢都会上一个深色的这个底色，然后再在那个底色上面去添加别的颜色，特别是在画作里的白色是这个特别的引人注目的，这个原因就是它的白色可能是直接用颜料块就放到这个画作上了，所以通过这个白色本来就反光，再加上它是突出的一块，然后就更显得是这个比较有立体感。那这个跟以前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呢也是有区别，文艺复兴是 3D 的， 对，这巴洛克是 3D 的，然后文艺复兴呢就是相对平面，你不可能看到它的这个笔触，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巴洛克绘画鲁本斯的一个特点。然后第三个就是特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他的人物画像。人物画像的话，通常鲁本斯会画一个深的这种笔触，然后再画一个浅的笔触，那自然过渡的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一个人脸的阴影。包括那个我们有准备一个小女孩的这个画像，是他女儿的，那可以看到这个巴洛克时鲁本斯的这个画作就更具立体感，相较于那个以前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画作。对， 所以听上去感觉还上了一堂美术课理论史。 没有， 但是我其实觉得到一个城市你在感受这个画作的同时，有可能我们是外行，但是你看了多的，你会感觉到一种共鸣。 对， 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美术馆里是一种穿越感的， 是，而且就是其实有的朋友就问我们说，那个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艺术，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多看 多去那个欧洲不同的教堂，然后去美术馆去看，然后你自然就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一些类型的画。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我最早就是喜欢梵高，因为梵高的那个笔触是特别激烈的，而且就是可以就是互动性是特别强的，然后后来呢才有兴趣去研究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三杰，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还有这个达芬奇，然后再到后面研究咱们比利时的这个鲁本斯、巴洛克时期的这些代表的画家。所以就是这是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如果大家多去看多去走，其实你总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块。 哇，建雄原来是文艺青年哎呀，非常感谢建雄跟我们今天上了一堂理论课啊！以后呢您可以带着刚才我们学到这点知识去看画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找到一些作家不同的风格，无论在用笔方面还有就是构图方面还有他的表现力方面，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就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不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吧，咱们还可以前行下一座城市了吧。 好， 韩露，你觉得下一站我们应该前行哪里？ 既然刚才已经打开了根特的祭坛画，那么麻烦主持人再帮忙打开一下，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到根特去看一看。 好，那我们现在既然导播感谢了导哟，感谢我们的导播老师把那个照片全给我们导进来了啊！咱们先来看看啊，鲁本斯的风格。这第一张，哎，这个是，你看鲁本斯的这个画作风格。我想知道他每一块白色都是有你刚才讲出来的那种凸起吗？ 对，像这幅画就是鲁本斯画的他自己的女儿，然后底色的话是他会一般用深灰色来做底色，然后去脸部描写的时候会在这个深灰色的上面上一层浅色，这样它自然的一个颜色呢就是脸部的轮廓就变成这个自然的颜色了。然后 很生动。 对对对，有立体感。 往下面这个就基本是宗教画作比较多，因为也是所属时代的原因是吧。 对，然后这一幅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 宗教画， 上十字架的一个宗教画。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对角线，像以前那个拉斐尔啊，包括米开朗基罗他们所画的这种就是雅典学院啊什么，都是一个三角的关系，包括所有的构成可能都是三角形，这是一个最稳定的构图。但是这个对角线呢就体现的是一种人物的一个戏剧冲突，所以在这个画里边也可以看出这个巴洛克时期的一个画风。 哦，其实是这个还是挺流行的，一个是对角线，还有我还听说过有一种平行线 啊， 是吧，也是一种。 对对对， 其实他们全部平行也是斜角平行，是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画风。 是的。 哦，还真是。哦，你看他很多的作品全部就是对角，要么就是有故事的人物冲突之间的感情比较多。 对， 对，这个就再往回说的话，比如说咱们最早看那个宗教艺术宗教画的话，这个是版画为主，然后人物都没有表情。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呢，人物开始有了表情，然后再到巴洛克这个戏剧冲突就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一个绘画演变的一个过程。对， 这张图片是鲁本斯与夫人两个人的。 对，这是他与夫人这个一起的一个自画像。对， 原来鲁本斯长这样啊。 是的，鲁本斯也是叫画家里边算是比较富有的，因为他还曾经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外交官。这就因为那个画而优则仕，然后得到了这个仕途的机会。 他有一个政治地位。 对对对。所以他的一生算是画家里边比较平顺的。因为我看过一些画家的生平，80%都是还挺凄惨的，但是直到那个他们可能去世以后，特别像梵高啊这种，还有就包括什么英年早逝天团30多岁就离世的一些画家，他们可能在世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入，包括还有一个社会地位。但是鲁本斯包括他的一个弟子这个梵代克都是在当时非常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还可以， 经济收入还可以。对对对。 我这次上周在欧洲也是在那个荷兰的海牙还有布鲁塞尔有两家美术馆里都看到鲁本斯的画作。 是， 对，因为他在欧洲也是很有就是特别的地位的。 对对对。 好，我们欣赏了这个油画之后，现在是通过艺术作品感受到这个城市。下一站我们刚才提韩露说可以找到哪些画作了，根特对吗？ 对，有一幅是玻璃橱窗，一对夫妇在看玻璃橱窗里的画。 是跟凡戴克没关系哈，是吧？ 跟凡戴克 玻璃橱窗，两一对夫妇在看玻璃橱窗里的画， 是跟凡戴克没关系哈。 跟凡戴克没关，但是跟杨凡戴克这个特别绕， 跟凡艾克兄弟有关。 对对对。 哦，在橱窗里，是我刚才找的那张图片吗？ 对，刚才您播的那幅图片， 那就是这个吧？ 对，其实为什么让您也看这张图片呢？其实是因为像我们2018年到2020年呀，我们法兰德斯旅游局推出了这幅图呢？ 这幅好像不是，这幅是、那个、 没关系，您先说， 先说这幅、 不是，您先介绍您刚才说的那个。 是法兰德斯旅游局呢，就是推出了法兰德斯大师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用来形容是以15到17世纪的法兰德斯的艺术大师们为主的，但是时至今日呢，也适用于那些比如说对法兰德斯艺术文化、烹饪文化以及设计文化，有杰出贡献的，包括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各个行业中的忠诚的工匠们，我们都可以称为法兰德斯大师。18年像今年、就是、 咱们得稍事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又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继续了解美丽的城市根特。 董九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8点32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我们同样要跟随着中青旅邀约的步伐，开启一场邀约新旅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欧洲之心比利时。再次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是来自我们邀约的旅行代表蓝剑雄，欢迎。 大家好。 另外这位来自于比利时的法兰德斯旅游局代表韩露，欢迎。 大家好。 哎，两位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启这个童话王国欧洲之心的历史王国，反正是一切美丽的代名词的这个国家。刚才走过了安特卫普，现在来到了根特。在这期间我要跟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就是中秋假期9月23号到24号，一车 Running Shark 流行电子音乐节将会在北京的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开演，现场将由李宇春、华晨宇等流行巨星震撼表演，也有很多全世界顶级的知名 DJ 掀翻舞台。马上登录大麦网立即购票吧。好，我们刚才呢点开的这张图片就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根特这座城市了。这应该也是一个宗教画作，所以能想象到根特这座城市也是历史悠久的城市。 对，它作为曾经富裕骄傲的商业城市和枢纽，根特呢是古老历史与活力现代的辉煌组合。那些最时髦的店铺是如此自然地存在于古老的建筑中。而且可以在夜幕下看一看圣米歇尔桥倒影在水中的景象，然后呢也可以在百年豪宅伯爵城堡登高望远。在根特节可以肆意狂欢，然后也可以去咖啡馆品尝当地的一些美食，非常的悠然自在。 所以根特这座城是一个很休闲舒适的地方，对吗？ 对，而且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因为根特大学也就在根特。 哦，所以它算是个大学城吗？在当地的？ 算也算。 哦，那一定年轻人聚集， 对， 夜生活丰富。 对。 那为什么刚才我们在广告间隙韩露说会提到梵戴克呢？ 梵戴克兄弟，那是因为根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icon， 那就是在圣巴冯大教堂里他们的镇城之宝，又名羔羊的祭典，根特祭坛画。 根特祭坛画，我现在这有三幅图片，应该都是来自于梵戴克兄弟的画作哈。首先这是他们兄弟俩吗？应该是他们的画像吧。 这个不是 哦，这个不是、啊， 但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梵戴克的一个画，对， 他的知名画作是吗？他的作品对吗？ 对，他的知名画作。 然后梵戴克的这个兄弟的他的在艺术方面的地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艺术也不是那么的熟悉。 根特祭坛画其实最主要的是那个宗教艺术类的这个画作。然后我们这个根特祭坛画呢经过了这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修复吧，然后我们关键是有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在那个梵艾克兄弟1432年创作的根特祭坛画的修复工作将会完全结束，所以就是这个传世佳作一直是在一个反复维修的一个过程。然后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去到这个 圣巴冯大教堂的话，就可以去那儿看一看这幅画作的完整真迹。 哦，圣巴冯大教堂是有这个梵戴克这个著名的画作，现在就在这个教堂里面，对吗？ 是梵艾克兄弟的、那个、 梵艾克兄弟的那个 根特祭坛画。 那我们刚才展示的这个梵戴克这几幅画作又分别是哪些？是他的 这个就是其实是两个人梵艾克兄弟和梵戴克。 哦， 好多 不是哦， 对，好多的那个听众可能都就可能是一个人，但其实是两个人。然后梵戴克呢，他其实是刚才我们讲到鲁本斯的弟子，然后也是他最得意的这个巴洛克风格的这个画作的弟子。然后梵戴克的一个特点就是当年的那个 PS 大师，因为他是那个给英国的皇室专门做这种宫廷画作，影响了英国的这种绘画150多年的一个艺术大师。然后刚才咱们那个画作呢就是展现的就是他的一个绘画特点。第一，他是就是 PS 的方法把原本1.5米的这个詹姆斯亲王 P 成了一个1.8米的个子，在画里边就能看出来。 哦， 然后 是刚才这个三个人的这个幅画作吧，应该是一个人 就两个人的那个兄弟站的那 个， 那就是当时的英国贵族。 哦， 然后他的这个等于就是画风呢 非常不真实。 对，但是就非常受当时的主流的皇室的喜欢。因为同时期还有一个叫小布鲁塞因的画家，他其实就是也写实为主，后来在那个英国作画，但是 因为它比较写实嘛，体现这种皇室贵族都是用比如说好的珠宝啊、装饰啊，包括他们的衣着，这样去体现它的一个尊贵。但是呢，这个梵戴克他用的就是 PS 的一个方式，把这个人自然升高，而且呢他有一个招牌式的动作，就是侧身45度、 哦、 微笑面对镜头，然后这就是成为以后的黄金角度。对， 哇哦，这个时代就已经有 PS 了。 对， 然后看看他的自画像是不是真实呢、啊、他一定把自己的自画像也那个 P 的比较美，是吧？ 对，包括这幅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他的那个胡子也是一个特点，这是他的第三个特征，留的一个很长的这种山羊胡，包括很多的欧洲贵族后来在一段时期内都会留这个，现在的这个Johnny Depp 也会留这个发这个胡子的一个形状。对， 哦，原来 Johnny Depp 的这个创意是从这儿来的。 嗯， 啊，好，然后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根特这个城市，其实还要提到一句，就是这里还是诞生过很多名人的，因为在欧洲人的心目当中呢，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就是查理五世了，而且有青鸟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还有梅特林克的故乡。根特在古凯尔特语言当中是两河交汇的意思，所以呢，从古至今城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河流的基础之上，这座城市正是斯梅尔德河与莱厄河交汇之处，这是一座美丽的水上城市，所以一般有水的地方感觉就有生气，这也是我那个好朋友赵迪为什么觉得他上辈子是根特人的原因，他觉得根特是比利时最美的一个城市之一。 嗯，说到这个水上城市，其实那个布鲁日也是被号称北方的威尼斯。 嗯，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因为像布鲁日呢，它整座城市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嗯， 鹅卵石的街道，然后包括像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也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叫《杀手没有假期》。然后它这个电影，整部电影都是以布鲁日为一个背景来拍摄的，而且他这部电影拍摄于大概是80年前左右，然后现在 80年前左右， 对。然后当我看完这部电影，然后再去到布鲁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砖一瓦都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变化。 布鲁日这个政府把这座城市保留的非常的好，保护的非常的好。 嗯，我们的图片库里有没有关于布鲁日的图片呢？ 好像没有， 真的，哎，好遗憾。大家自行搜索一下。 对， 其实我对布鲁日这个城市的印象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比利时旅游的时候，然后在布鲁塞尔，因为早上起来本来是7点到，结果不知道飞行员是不是着急回家吃早饭，早上起来5点就到了机场。到了机场之后，我就在找那个地下轨道可以去中央火车站的路上，但是因为天气实在太早，天还全黑，我就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当时是晚上去巴黎的，所以我想留一天在这儿旅游，但没想到太早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在天亮之前我能做什么。然后在机场碰到一个姑娘，她是个中国人，我就问她我想到市区去，她说天这么黑你去干嘛，我就说我要去旅游，她说现在5点你去旅游什么，我说我其实也并不知道，要不把行李先存好了，她说你真棒，你凌晨5点要来一个城市旅游，晚上就走，然后也没有地儿住，你太可怕了，你跟我走吧。他当时就把我带到他的姐姐姐夫家，后来我才知道他人是住在布鲁日的，他姐姐姐夫住在布鲁塞尔，他们开餐厅，所以呢我就把行李放在他姐姐姐夫家，然后他稍微在他们家休息吃了个早饭，然后他带我在布鲁塞尔街头逛了一下。然后我对布鲁日的印象就是当天晚上我要坐火车去巴黎，他把我送到火车站，然后他自己坐火车他回到了布鲁日。所以虽然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过这个城市，但是由于这个姑娘，我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 十分有好感。 对，十分有好感。 对，其实比利时人普遍的性格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特别的友好，然后因为像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曾经会有迷路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都像您刚才所描述的这样，他们会带着我们走，所以说比利时的人民还是非常的淳朴的。 那我们就跟着两位领队接着呢，我们是要在布鲁日逗留一下，还是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可以去？ 咱们是不是应该说那个首都布鲁塞尔了？ 那可以啊，听你们的呀。 来，那我们就说一说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吧。像今天的节目一开场主持人就提到蓝精灵丁丁， 对， 那么在布鲁塞尔的首都其实呢就有一个漫画博物馆， 然后里面呢就有蓝精灵的手稿以及丁丁的手稿以及一些互动的游戏，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去里面体验一下，非常的有意思。 嗯， 而且呢它那个漫画博物馆，我觉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你走进它的二层，你看到的景象是哎一个三毛的雕像，所以说当一个外国人，对吧？ 你说的是作家三毛还是动画片三毛？咱们要说清楚， 是动画片三毛 啊，动画片三毛 雕像， 三毛从军记的三毛。 对，然后我走到二层以后，你知道，我一个外，我是身处国外，然后我一中国人在外国人的博物馆，然后看到自己本国的漫画形象，当时的那个心情真的是，就是眼泪都快哭出来了， 就家的味道。 对， 其实，在布鲁塞尔，我提到一句就是。很多人去看小尿童，对吧？但其实他最值得看的就是他的广场，因为在雨果的笔下被描述为全世界最美的广场，就是布鲁塞尔的广场， 对，没有之一。 嗯， 而且广场周围的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好，我重点说说这个。 对，其实离布鲁塞尔大广场不远，然后有一条咱们土话就叫做美食街 啊， 然后在这个美食街上呢，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比利时的国菜。那么就是比利时的国菜，杰兄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马索吗？ 对对对、 啊、 就是海虹，然后本地呢咱们有的也会叫青口。那么他这家餐厅的名字呢叫 Shelly Young， 他这个做海虹的方式啊真的是你可以用啤酒，可以用红酒，也可以用白葡萄酒，选酒的口味儿，然后用不同的酒的口味儿，然后配置芹菜烹饪，烹出来的口味儿呢，你拿出来以后，然后再配上薯条，薯条还再蘸上芥末酱，那么真的是咸鲜适中，真的是美味啊！ 你的眼神我信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外国人经常会在烹制海鲜的时候啊，尤其带壳的这些海鲜，他们会用一些酒来调味儿，然后去这个腥气，然后通常用这个白葡萄酒多一些， 对， 哈。但是由于比利时也是一个盛产啤酒的国家哦， 对，因为2016年11月份正好比利时的这个啤酒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据民间的不完全统计是有2000多种啤酒，因为古时候呢，它这个啤酒就是水的质量不是很好，所以说大家是加酒精酿酒，喝完以后是让自己的身体能更好一点。然后时间长了呢，就是大大小小的有大的酒厂，然后小的酿酒厂，以至于有好多民间还未收录在册的酿酒厂，所以说它现在的那个啤酒种类是非常非常多，大概是2000多种。 比利时其实是白啤挺有名的哈。 对， 嗯 啊，白啤有名，那我就要说一下。 今天本来有酒瓶，但是觉得摆出来不好，好推荐大家喝酒时，咱们就摆个杯子，感受一下， 展示一下。 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哇， 哎，有的观众朋友还会问，可能说，哎， 这两个牌子应该是在北京都买得到的。 对，在北京都买得到，但是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杯子还有什么不一样？ 形状不一样。 对，形状不一样，那么是为什么呢？那就是比利时人另外一个任性，就是每一种品牌的啤酒他们家都有自己独特形状的杯子，因为厂家坚信只有你用我们家这种形状的杯，我们家的这种形状的杯子喝啤酒才能喝出我想让你喝出来的味道。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有2000多种啤酒，他就有2000多种杯子。 哎，我只知道像德国人啊，他们会哪个牌子产的啤酒，它要配它那个牌子的酒杯，但是形状上面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区别，对吧？但是比利时人这么任性，他连形状都要有所区别。 对，就是他会觉得，可能比如说，这块是圆形的，然后那边是方形的，可能，这个水拐弯的这个角度哈，可能有急有缓，那么以至于它到你嘴中的口感，那也不一样了。 其实提到吃这个话题，比利时真的是可以深度的聊一聊。除了啤酒之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比利时巧克力，那不得不提，在广场周围大大小小的店铺里全都是巧克力售卖。 有一条街应该全是卖巧克力的， 就是去小尿童那条街，是不是？ 对，在它附近叫于贝尔购物长廊，圣胡布也叫圣胡布的购物拱廊， 特别好。你一定要说点官方名称，到今天我都管那条街叫小尿童之路。 对，因为这条街上呢，你可以发现许多许多老字号的老店，包括其实它的开始呢起。 开头就是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一角，那是狗黛瓦的第一家店，然后从那个角的那条胡同一直往里走，那你就会发现更多家店。然后除了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狗黛瓦，然后还有 Pier Marcolini， 对，还有 Mary 啊。提到 Mary， 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因为 Mary 巧克力这个品牌呢，它是算比利时王室御用的品牌之一。它这个巧克力特别有意思，因为每种巧克力都有每种巧克力的名称嘛。它这个 Mary 的巧克力的名字是用王室成员命名的。 有一位王室成员叫玛丽是吗？ Mary 是做巧克力的创始人的名称。但是 Mary 比如说里面有每一种巧克力都有每一种巧克力的名称，比如说黑巧克力，然后或者说是黑巧克力上面口莓草味的巧克力，就是每一种巧克力它都有单独的一个名称。 我一直有个问题啊，就在布鲁塞尔的街头大大小小的巧克力店有那么多品种，而且他们经常量贩式是吧，给你打上包弄个蝴蝶结十盒十盒卖，到底在当地买哪种或哪几种是当地特色的巧克力呢？就该怎么买？ 比如说，我觉得就是看跟中国差不多，看人多的买。 哪种口味？哪种口味是当地比较擅长的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纯的黑巧。 黑巧。 对，因为比利时公认的是巧克力的出口大国嘛。据统计啊，每个人每个月要吃掉数十公斤的巧克力。一方面呢，巧克力是可以调节我们的心情的；另外一方面，的确在比利时巧克力的纯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比较本土的一些老字号，其实就跟我们中国一样，它的人也很多，都是排队的。那些老字号的店还质量还都比较好。 还有第三个问题，我想说说华夫饼这个问题。这也是在街头都可以看得到的。 对，华夫饼 被我猜啊，经典款是不是上面加奶油和草莓的那个版本？ 其实最经典的版本是什么都不加的原版， 就是纯的。 对，纯的那个华夫饼。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上面加巧克力的。其实这两种是最原始的。像后面 你看韩露的表情，上面加巧克力的， 眼睛放光。 像有比如说有奶油的呀，或者上面加水果的，那都是也是后面根据大家不同的口味改良出来的。 特别好吃，真的。而且提到这个呢，小尿酮这个话题就肯定避不过去了吧？每天数以上百万计的人在广场上，就是在寻找那个真的很容易错过的小尿酮的铜像。 对， 我第一次去那儿的时候，在那条街上用着谷歌地图，真的来回来去走了三圈，没找着。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问了路上的一个路人甲，一个大妈，我说我想问那个小尿酮在哪儿，她看了看我说，就这个。我就愣是没看见，因为确实不大。 对，然后有好多人一说小尿酮嘛，说最起码可能也得跟三四岁的孩子一边大。其实不然，其实这小 一岁 我们这小尿酮呢，差身高是59厘米高。然后他呢也被布鲁塞尔称为布鲁塞尔的第一公民。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据说呢，原来被侵略的时候，敌方呢在布鲁塞尔这座城市埋满了炸药，结果呢尿尿小童于连深夜起床，可能就是稍微着急了一下，然后呢就用一泡尿浇灭了所有这个炸药的导火索。 救了整个国家， 他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比利时的第一 英雄。 对，而且这个小尿酮呢，每年他现在总共应该是有700多件服装，然后他每逢节假日他会换上不同的衣服，包括像中国赠送的唐装，他也有差不多7套。 对，我记得历史上是送过他很多套，而且我在当地碰到的游客，他们就会说，希望这一次在广场上看到，咱们碰碰运气，看他穿的是哪国的服装，或者是他还是没有穿，因为你可能去很多次，他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对，不过我印象中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春节前后，他就会换上我们中国赠送的一些唐装，来应景。 对对。 那我想知道，就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除了这个中心广场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去，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推荐？ 其实像皇家美术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里面呢也藏有许多大师的一些真迹。 而且皇家美术馆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今年开始会大家体验一个特别的项目，就是博鲁盖尔的叫 Unseen Masterpiece， 就是他有一幅画，然后大家可以带着类似是 3D 眼镜的这么一个设备，去观看那幅画。那么可能你用肉眼看到那幅画，那就是静态的，但是当你戴上眼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幅动态的画。 是这幅吧？ 对， 是 这 幅。我这次有去这个皇家美术馆，我看到 过这个， 对，我有看到这个。 对，而且有，因为它门口还有一个大屏幕，它这个大屏幕上呢，它是跟Google Earth 做合作的。当你点到可能左边它那个吹的那个乐器的时候，它那个屏幕上就会给你解释到这个乐器在古时候是有什么一些宗教的含义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意义。然后包括点到有一幅鱼，有一种鱼，它会告诉你这个鱼是生活在深海还是生活在浅海，这个鱼的种类是什么，所以还真的是值得一些文化爱好者去看一看。 对对对。 其实这个美术馆是特别值得去看一看的，因为在这个美术馆里面陈列了很多比利时本国以及邻国的欧洲著名的画家在不同画派和不同画风的情况下的不同创作，为了方便大家更加了解这个城市。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古典艺术以外，不得不提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因为是丁丁历险记的家乡，还有这个蓝精灵作者的家乡，应该这么说，因为蓝精灵的故事好像是在土耳其的一个什么小镇上，我还去探访过，所以我最开始是从布鲁塞尔探访的，后来又去了山的那边那个地方，又去看了看整个城市，你会发现在这个楼的侧面都会有各种动漫人物的涂鸦，会让你一下子就带入到这些童话以及动漫故事里面，再次重温到童年的回忆。这个楼的侧面都会有各种动漫人物的涂鸦，会让你一下子就带入到这些童话以及动漫故事里面，再次重温到童年的回忆。这也就是为什么布鲁塞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有童年回忆的地方。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建雄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中青旅游月肯定有很多条线路要带着我们的客人或者感兴趣的朋友要亲身感受比利时，感受欧洲之星。 我们通常呢就是也会推荐大家就是欧洲的这种艺术之旅，像我们10月10号呢会有找喜马拉雅的一些老师来带队走这个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国，因为这条线呢通常是一个经典的艺术之旅。从今年呢就是这个威尼斯双年展建筑展的一个就是特展，所以说我们也会带客人去先看那个威尼斯的特展，然后再去到咱们这个德国，然后再去到比利时。比利时的时间呢待的会比较久，因为像在这个刚才咱们也介绍了有鲁本斯包括还有根特吉檀画这些主要的一些点呢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的。然后同时我们耀月也是把这种知识付费放到了这个旅行当中，希望我们的这个客人能够通过一次旅行不光满足他们的这个衣食住游娱购，可能还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一些知识。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会着重去跟比利时旅游局跟这个更多的当地的人去合作啊，呈现更好的产品的一个方式。对， 我们现在的屏幕下方呢就会出现了我们耀月的二维码，如果现场的所有听友朋友想参与到这趟旅行的话都可以现场扫码，最好的办法就是您现在截一下图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样在直播平台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二维码呈现，截屏扫码就可以参加报名预约了。然后建雄能不能再给我们特别介绍一下临近出发的几条线路时间？ 可以的。像十一月十号的话，我们会走这个刚才说到的，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然后信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都会有这个相应的显示。十一月30号呢，我们会有这个百家讲坛老师带的另外一条线去以色列。然后12月1号，我们还有这个王景义老师带的一个比利时7晚9天的一个线路。 哎，我们就想听比利时这个线。今天我们说半天比利时了，那最近的一条线就是12月份的这个是去比利时。对吧？ 对，12月1号。 然后呢，是几天呢？ 7晚9天。 7晚9天，而且就是异国，对吧？ 对，就异国深度游。 哇！ 可能还会中间去荷兰一趟，然后我们再回到比利时，但主要还是在比利时一地待。 然后呢，就是最晚的报名时间是什么？因为牵扯到要办签证啊，有准备的时间。 11月1号是我们最后报团的截止日期。 11月1号。 对。 那个到时候是建雄带队吗？ 希望是。 到时候有没有韩露在现场带队啊？ 我也尽量努力。 好的好的、 反正今天呢，我们通过二位的介绍呢，呈现给了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比利时，因为通常呢就是很美丽的国家，但是今天从它的文化层面还有生活方面美食方面给大家立体的 3D 的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之心，希望大家随着邀约邀约开启这场新的旅行，一起展开比利时的探索，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下面的精彩节目，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我是苗山，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谢谢建雄，谢谢韩露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喽。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